但是另一面，他却不可能是格里姆肖的同党，而这却是凶手的另一个不可少的条件。那么我们何以知道布莱特小姐不可能是格里姆肖的同党呢？这样的想法不是太怪了吗？哈，其实是非常简单的。艾勒里停了停，注视了一下布莱特小姐，从布莱特的目光中觉察到了某种谅解，于是立刻接着说，是的，布莱特小姐曾经向我承认过，她以前曾是，现在仍然是维多利亚博物馆的私人侦探。一阵惊叹和兴奋的骚动使他下面要讲的话被淹没了。这个会议像是要开不下去了，但是埃勒里敲了敲黑板，摆出了一副老师上课的派头，使这乱哄哄的喧闹声平静了下来。他继续往下讲，眼睛不看桑普森，不看佩伯，也不看自己的父亲，而这些人全都压着一肚子的不乐意和满腔的怒火在盯着他。艾勒里说，我刚才讲，布莱特小姐向我承认，她是维多利亚博物馆所聘请的不公开露面的侦缉人员，当初打入卡基斯家唯一的目的就是追踪失窃的达芬奇的作品。布莱特小姐是在斯隆被看作自杀之后，在第一封恐吓信出现之前，把他作为侦探的这个情况告诉我的，而且当时给我看了轮船的票。是的，他已经买好票要回英国了。为什么呢？因为布莱特小姐认为关于那幅画的线索断了，既然已经惊动了官府了，就不需要他再插手了。他买票打算离开这儿了，这意味着什么呢？显而易见，意味着布莱特小姐当时还不知道脏话何在。如果知道的话，很显然她就不会离开纽约了。她打算回伦敦，就证明了她对此事一无所知。而我们这个凶手的主要特征又是什么呢？那就是他确实知道脏话何在，确切的知道在诺克斯的手中。换句话说，布莱特小姐不可能是凶手，所以也就不可能写第二封恐吓信，也不可能写第一封，因为两封信都是出于一个人之手。很好，既然布莱特小姐和几个仆人都被排除在疑点之外，那么剩下的只有诺克斯本人是第二封信的作者了，所以也就是格雷姆肖的同党和杀人的凶手。怎么核实呢？诺克斯充分体现出了杀手的特征。首先，在针对卡基斯而制造假线索的那段日子里，他曾经在卡西斯的家里出入。其次，好，我不妨暂时的离下题，就在诺克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造成了并没有第三者在场的假象之后，他为什么又主动跑来自称他就是第三个人呢？以破坏他自己一手造成的假象呢？对，他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布莱特小姐当时已经当着他的面讲清了茶杯的情况，从而把这第三个人这个论点戳破了。因此，这位百万富翁装出协助侦查的姿态，哈，这对他是有好处的，一无所失的，这是有魄力的举动，更显得他清清白白。他在斯隆问题上也是有迹可循的，他可能就是跟随格雷姆肖一起到本尼迪克特旅馆去的那个人，从而德系斯隆与格雷姆肖是兄弟，于是就写匿名信给我们，作为 构陷丝笼的一种暗示。再说，他既然是凶手，从卡基斯棺材里拿到了遗嘱，就把他放到了隔壁他自己那座空房子的地下室，而且复制了一把钥匙放在了斯隆的血加烟的烟盒里。最后他作为凶手，握有格林莫肖的表。当他在卡基斯收藏品总库干掉斯隆之后，他就把表放在了第二名被害人的保险箱内。那么我们又要问了，他为什么又写两封信给自己呢？还捏造出自己藏画失窃的假象呢？那就更有道理了。斯隆自杀之说已经被公开的推翻了，他知道警察当局仍然在缉捕真凶，况且他正受到压力，要他归还达芬奇的作品。他给自己写了两封信，就造成了一个印象，那就是凶手仍然逍遥法外，但不论凶手是谁，至少不会是他诺克斯。写信的是另外的人，因为他如果想到查信会追查到自己的打字机的话，他就根本不会写那两封信了。就这样，他自己把画偷走，打算进一步制造假象，仿佛这个虚构出来的外人为了偷画而故意把警察从他们家引开。他事先把自己家里的防盗报警器搞坏，无疑是算计好我们从时报大厦空手而归的时候，被毁的警报器可以向我们作证，那幅画是在我们徒劳往返的时候被偷掉的。这真是一条绝妙的好计策呀，因为画既然被偷了，就免除了他还给博物馆的义务，而他从此以后就能够秘密地保住此画，而且是万无一失了。艾勒里朝议事厅的后排笑了笑，我看见尊敬的地方检察官正在舔嘴唇，恼火犯愁。啊，我亲爱的桑普森，你显然在担心诺克斯先生的律师们的辩护。毫无疑问，那些法律智囊必然会摊出诺克斯亲自打字的某些样品，用以表明你所指控是他自己投寄给自己的两封恐吓信与他本人的打字风格是完全不相同的。哦，亲爱的检察官先生，你不必为此担心，任何法官都明白，诺克斯在打这两封恐吓信的时候，当然会故意改变自己平素的打字风格，新款的间距、标点的使用法、某几个字体打得特别重，诸如此类，为的就是加强假象，那就是证明信是出于别人之手打的。至于谈到两幅画，不外乎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两幅画一开始就都在诺克斯的手中，像他自称的那样。还有一种可能是他仅有一幅，也就是他从卡基斯那儿买来的那幅。如果他仅有一幅，那么他所说的被偷就是撒谎，因为在他自称被偷之后，我在他家查到了一幅。他看见我查获了，就心忙急慌地搬出了两幅画的典故，企图使我们认为他一直拥有两幅画，查出来的那幅乃是复制品，原画已被这个凭空捏造出来的窃贼偷去了。这样一来，他诚然牺牲了一幅画，可是却保住了一身皮，至少他自以为能够这样。另一方面，如果他真的开始就有两幅画，那么我查获的那幅，或者是达芬奇作品，或者是复制品，在我们不知诺克斯藏匿在何处的另一幅油画找出来之前， 是无法断言的。然而，不论是现在扣押在检察官办公室的话，是属于哪一副，反正另有一副仍然在诺克斯的手中。如果他的确是拥有两幅的话，而这另一幅诺克斯是绝不肯交出来的，因为他早已然一口断定他已经被别人偷走了。我亲爱的桑普森，要是你能够在诺克斯的产业的某个地方把那幅画挖出来，或者在什么别的地方找到它，并证明是诺克斯放在那儿的，那么对他的指控就比现在更加过硬了。从桑普森瘦瘦的脸上的表情来看，他对这个论调还是不以为然的。他显然认为这个案子漏洞百出，但是埃勒里不让他把话说出来，他在不停顿地往下讲着。总而言之，凶手必须具备三个主要条件。第一，他应该能够针对卡基斯和斯隆布置假线索。第二，他应该是两封恐吓信的作者。第三，他应该在诺克斯的房子里才有可能打出第二封信。符合这第三个条件的只有几名仆人，布莱特小姐和诺克斯，但是他的仆人们被第一个条件所排除了。我刚才已经做了说明，布莱特小姐被第二个条件所排除了，我刚才也已经说明了，那么剩下来的只有诺克斯。既然诺克斯完全符合上述三个条件，所以凶手非他莫属。奎因探长并没有因为儿子打出风头而感到有面子。当那一阵少不了的盘问、祝贺、争论以及记者纠缠不休都闹腾完了之后，值得注意的是报界人士中有几位在摇头。奎因父子回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探长办公室，只有两个人相对的时候，老头子才让刚刚拼命压制在内心的感情流露了出来。艾勒里觉察出他的父亲的心情已经不痛快的到了极点了。有必要指出的是，艾勒里本人此刻也并不像一个自以为了不起的初生牛犊，恰恰相反，他那消瘦的脸庞绷得紧紧的，他的眼睛之中显出了疲乏和狂热，他一直接一直地抽着烟，但是似乎没有任何的味道，而且他回避着他的父亲的目光。老头子毫不含糊地数落起来，哎，我说，要不是你是我的儿子，我一定一脚把你踢出去。在我曾经听到过的一切枯燥乏味、不能自圆其说、牵强附会的高谈阔论里，你刚刚在楼下的那番表演，哦，倒也真是。他耸了耸肩，艾勒里，记住我的话，麻烦在后头呢。这一次我对你的信心真是，哦，你丢了我的脸，可恶。至于桑普森，他可不是笨蛋呢。他在走出议事厅的时候，我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出来，他感到自己正面临着一生事业中最棘手的对簿公堂。这个案子到了法庭上是站不住脚的呀，我的孩子，我的艾勒里肯定站不住的。一无证据而无动机，动机 哦，真要命啊。你刚才只字不提动机啊。诺克斯为什么要杀死格里木霞呢？当然，你大可以运用你的那套狗屁的逻辑，你说的头头是道，引经据典的说，诺克斯就是咱们的对手，可是动机呢？哦，法官要的是动机，不要逻辑。老头子说的口沫四溅，这回真要吃不了兜着走了。把诺克斯抓起来了。他有美国东部最大的律师团替他出庭辩护，他会在你办得像样子的案子里挑出了岔子，找出了漏洞。孩子，把你剥得体无完肤，就像块硬干酪，全是窟窿。直到这个时候，艾勒里才激动了起来。本来他是一直耐心地坐着的，甚至还点点头，似乎探长的长篇大论全在他的意料之中，尽管他并不欢迎这样的话，可也并非不能容忍。但现在他站了起来，脸上掠过了某种惊讶的表情。什么，爸爸？就像什么一样，全是窟窿？你这是什么意思？哦，好啊，这回可踩着你的尾巴了，是吗？哈哈，你以为你们家的老头子是个白痴吗？也许桑布森没有看出什么来，我可是全看出来了。这话一点不假。而你，要是也没看出什么来，那你就是个十足的傻瓜。他敲了敲艾勒里的膝盖说，告诉你吧，艾勒里，希洛克福尔莫斯奎因，你说你已经排除了这些仆人当中有人会是凶手的可能性，理由就是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在那制造假象的日子里曾经到过卡基斯的家去过。艾勒里慢吞吞地说，是的，怎么？不是吗？是的，那很好啊，很伟大呀，一点不错呀，我赞成你的意见呢。可惜，我的蠢笨的宝贝儿子。老头子悻悻地说着，你应该明白，你还没有考虑透彻。你把每一个仆人都排除在凶手之外，但为什么他们之间就没有人能够成为外面凶手的同谋呢？我这是直言相告，你去仔细的思忖思忖吧。艾勒里没有说话，他叹了口气，让他的父亲发挥着。探长往转椅中一坐，气哼哼地说，哦，这么愚蠢的疏忽真是少见的，发生在你这样的人物的身上更是少见的。我真是弄不懂你了，我的孩子。孩子，这个案子已经把你的脑袋搅乱了，你竟然想不到仆人当中可能有人会被凶手收买，用诺克斯的打字机来打第二封恐吓信，而外面那个凶手却安安稳稳地躲在一边吗？当然我并不是说事实就是如此，但我敢打赌诺克斯的那些律师们必定会提出这个论断的。而这样一来，你的那整套说法就把一个个对象都排除在疑点之外，只剩诺克斯一个人还怎么正站得住脚呢？哦，我的孩子，你的逻辑不顶用啊。艾罗里点头默认。

更多详情请咨询400-015-5151 400-015-5151。收藏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不要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那样的话，你得出的结论一定是错误的。 被誉为推理小说中的圣经，《希腊棺材之谜》，作者埃勒里·奎因，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正在播出。 到了这个阶段，父子之间出现了严重的裂痕。探长的心理状态是可以理解的，他愁情满怀，彷徨不安，颇有行将灭顶的感觉，所以对埃勒里憋着一肚子的怒火。而埃勒里却是一味的死不开口，一动不动。老头子明知不对头，而又觉得手足无措，于是产生了很有特色的反应，就是大发脾气，咆哮如雷，搞得他的那些下属六神不安。而其实探长的火气自始至终都是针对着他那低垂着头的儿子的。在这一天的时间里，探长有好几次做出样子要离开办公室，只有在这种时刻，艾丽才有所动弹。父子之间的摩擦似乎越来越大了。你绝对不能走，你必须待在这儿。我请求你，爸爸。有一次，探长置之不理，还是走了。艾勒里本来一直坐在电话机的旁边，他像一只蓄势待发的猎犬。这个时候他的神经紧张到了极点，把嘴唇都咬出了血。幸而探长下的决心也不是那么大，总算是去而复返了。他涨红了脸，骂不绝口，但是仍然陪着儿子在这儿莫名其妙地厮守着。埃勒里的脸色见他的父亲回来了，也变得轻松了，于是再次坐在了电话机的旁边，还跟刚才一样的心神专一。 只不过现在他能够把全副的精力都灌注在显然艰巨无比的任务上，而那个任务就是等待。等待。每隔一定的时间，总有电话来。是谁打来的？打来干什么？探长一概不知。但是见到每次电话铃声一响，埃勒里抓起电话听筒时的神情，那简直就像是一个临行待决的死囚，而电话乃是暂缓处决的使令。而每次埃勒里都露出了失望的神情，他严肃地听，他点着头说几句不知所云的话，然后挂断电话。有一次探长要找威利警官，发现这位一贯忠于职守的警官从昨夜之后就没到总部来报道。这太严重了，老头子气得脸红脖子粗，这预示着威利警官要倒霉了。但是老头子吸取了教训，没有说什么。埃勒里可能是心里有点见怪父亲的乱猜疑，所以没去搭理他。在那整个的下午，探长为了一些与格里姆肖案件无关的事物，需要找他属下的几名警探。而使他大为诧异的是，就是这些人中的好几个，这几个人也正是他所最信任的人，给戈斯特伦、皮戈特、约翰逊，这些人不知怎么的也都杳无踪迹了。而埃勒里只是平静地说，哦，威利警官和其余的这几个人都出去执行重要的任务了，对，是我的命令。因为他再也不忍心让老头子继续的痛苦下去了。探长好不容易才说出了下面几个字：你的命令。是，艾勒里平静地说，我的命令。探长满腔怒火，七窍生烟。啊，你是在盯什么人的手吗？啊！艾勒里点了点头，两只眼睛仍然盯着电话机。隔一个小时，又半个小时，神秘电话打来，就像艾勒里做着一次次的报告。探长终于用坚强的意志把自己激愤的心情控制住了。到了这个时候，父子公开对抗的危险总算过去了，应打起精神去处理一大堆例行公事。时间过得真快，艾勒里吩咐把午餐送到上面来吃，父子俩闷声不响地吃着。艾勒里的手一时一刻也不远离电话机。晚饭他们还是在探长办公室吃的，没有食欲，只是机械的动作，摸着黑闷声吃着。父子俩谁也想不到去开灯，天已完全的黑了。探长心中逆反，就携手不干工作，两人干坐着。在这个紧锁的房间中，突然埃勒里又恢复了原有的热情，开始讲起了话。他讲得很利索，很肯定，就好像他所讲的这些话是经过许多个钟头的冷静思考之后提炼出来的。他讲着讲着，探长的火气消失了，消失得一干二净，苍老的面庞上出现了少有的惊奇的表情。他不住地自言自语，哦， 我无法相信，这怎么可能？这怎么会呢？ 等到艾勒里把话说完，刹那之间，探长的眼睛里露出了内疚的神色，但无非是一刹那。他马上神采奕奕，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也同样的全神贯注于电话机，仿佛那电话机是通灵宝物。 到了正常的下班的时间，探长把秘书招来，发了一道神秘的指示，秘书就走了。15分钟之内，警察总部的各条走廊就已经有意无意地传开，说归因探长已经下班走了，说的事实上是回到家里去养精蓄锐，以应对跟诺克斯的律师们的一场交锋了。 其实奎因探长依然坐在自己黑黝黝的办公室，跟艾德里一块厮守着电话机。这只电话机此刻通过专线与警局的电话接线员相连。门外挨着路边停着一辆警车，有两个人坐在车里，整整一个下午了，发动机一直启动着，看来他们也同样以坚强的意志以及钢铁般的性格在耐着性子等待着。就跟身居在重门紧闭黑咕隆咚的灰色的石头建筑物的高楼中的那两位一样。到了午夜，电话终于来了，奎因父子一起冲刺到了电话的边上，电话机响着刺耳的铃声，艾勒里抓起了听筒，照着话筒大喊一声：“喂！”话机中有人瓮声瓮气地说着话：“来了。”艾勒里一面嚷着，一面丢下了电话听筒：“到诺克斯的房子去，爸爸。”他们冲出了探长办公室，一路狂奔，一面穿着大衣下了楼，进入了等待着的那辆汽车里。艾勒里用坚决的口吻发着命令，于是汽车也进入冲刺。他们转向了北方，风驰电掣地去了。车上警笛开始响个不停。然而埃勒里的命令并不是到河滨大道的诺克斯的家里。车子转到了第54大街，也就是教堂和卡基斯家的那条街，还隔着几个街区，警笛就已经停止鸣叫了。汽车的橡胶轮胎悄悄地滚进黑黝黝的大街，无声无息地靠在了路边。埃勒里和探长迅速地跳下了车，父子俩毫不迟疑地掩身在卡基斯家隔壁那座诺克斯的空房子的地下室进口处的黑影里。他们的行动像幽灵，没有一丝的声音。威力警官的宽厚的肩背从摇摇欲坠的台阶下面的黑影中冒出来了，一道电光唰照向了奎因父子，马上又熄掉了。威力警官低声说：“在里边，行动迅速，我的人全都埋伏好了，跑不了。”探长这个时候非常的平静和稳重，他点了点头。于是威力把通向地下室的门轻轻地推开了，他在地下室的进口处略略地停了一停，便又凭空冒出了另一个人。奎因父子一言不发，从这个人的手中接过了两只手电筒。根据探长的命令， 威利和埃勒里各自用手帕把电筒蒙上，三个人蹑手蹑脚地进入了荒凉的地下室。威利警官在前面引着路，他就像一只猫似的熟门熟路，他的手电筒的光亮似有若无，刚刚够照见路。大家悄无声息地在地板上前行，行经那座鬼影森森的炉子，走上了地下室的楼梯，走到了楼梯的尽头。威利警官再次停下了脚步，他跟守候在那儿的另一个人咬了耳朵，就一声不响地回身招招手，引领着大家进入了黑洞洞的底层大厅。他们踮着脚尖一进入走廊，全都陡然地屏息止步。前面某个地方显然是从一扇门的上下两道门缝之间透出了微弱的光亮。艾勒里轻轻地碰了一下威利警官的胳膊，威利把巨大的脑袋凑了过来，艾勒里低声讲了一句话，警官没法看清，但是威利在黑暗中还是不以为然地笑了笑。他把手伸进了衣袋，掏出了一把左轮枪，他用电筒朝下画了一个不能再小的圈儿，立刻有几个黑影聚集到了一块儿，行动轻巧得很。威利警官和另一个人压低的声音交谈了几句，听声音就是警探皮克特，看来一切出口都堵住了。这几条黑影在警官的指挥之下朝着那发出微光的所在移动过去了，他们站住了。威利警官做了一次深呼吸，把皮格特和另一名警探，从他瘦小的身形可以看出他就是约翰逊，把他们招呼到自己的身边，然后他大喝一声上。于是这三个人虎背熊腰的，威利警官居中，向门冲了过去，门像碎木般似的坍塌了。他们冲到了房间里面，艾勒里和探长急急地跟进，他们分散展开，手电筒不再蒙住了，组成了一股股的强光，一下子就照出了一个僵愣的身形。对，这就是他们要追捕的对象。在这没有家具、满是灰尘的房间的中央，这个人刚才正用一只小小的电筒对准了平铺在地上的两幅一模一样的油画仔细地研究。这个时刻大家声息全无，接着突如其来的从那上下全裹住的身形的腹腔之内发出了一声嚎叫，就像一只野兽的嘶吼和哀鸣。那身形像只豹子似的拧了过来，雪白的手利索地从口袋中掏出了青蓝色的自动手枪，不顾一切地开始拼命。这个蒙面客注视着身材高大的埃勒里，从入口处的那一大堆的人中出奇准确地瞄准了他，说时迟那时快，一根手指已在自动手枪的扳机上勾了一下。与此同时，好几名警探的左轮手枪也齐声地打响了。威利警官怒容满面，脸色铁青，用特快列车的速度向蒙面客扑了过去。这个蒙面客像一堆废纸似的坍塌在地上了。埃勒里蓦地吃了一惊，轻轻地哼了一声，他两只眼睛睁了一下，倒在了父亲发僵的脚下了。10分钟之后，电筒的光亮 映照着同一个场地，但是景象却宁静的不亚于刚才狂暴的程度。埃勒里躺卧在肮脏的地板上，身下铺垫着几件警探的大衣，沉着稳重的菲罗斯特医生俯下身子诊视着埃勒里。奎因探长的脸像浮云一样的白，像瓷器一样的冰冷和严厉。他站在医生的后面，两只眼睛眨也不眨，紧盯着埃勒里那毫无血色的面庞。没有一个人说话，甚至围绕着房间中央地板上那个朝埃勒里开枪的形状可怕的死尸的人们也都不说一句话。弗罗斯特医生扭过了头，他没有什么大事，这个家伙的枪法不准，埃勒里的肩头受了点皮肉伤，他醒过来了。探长总算松了口气，埃勒里的眼睛稍稍睁了睁，一阵疼痛的感觉又让他把眼睛闭了起来。他伸手去摸左肩，却摸到了绷带。探长蹲在他的旁边。哦，我的好孩子，埃勒里，你没伤到什么？哦，是吗？哦，你的感觉怎么样啊？哦，埃勒里勉强地笑了笑，他挣扎着站起了身子。旁边有双温柔体贴的手搀扶着他。哦，你好，医生，你什么时候来的？埃勒里朝四下望了望，目光与黑压压的一群默不作声的警探们交接在一起。埃勒里蹒跚地朝他们走着，威利警官站在一旁，像个孩子似的喃喃有词表示歉意。埃勒里用右手抓住了威利警官的肩膀，紧紧地靠住他，朝地板上的那具尸体望去。埃勒里的眼中没有胜利的神色，只有深深的哀愁，这种哀愁与电筒光、灰尘、冷漠的人群以及黑沉沉的暗影茫茫然混成了一片。他舔了舔嘴唇。死了吗？威利警官嘀嘀咕噜地说。是，四颗子弹穿过了内脏，早已然死了。埃勒里点了点头，他眼光一转，转到了两幅摊开着的油画上。那两幅画依然可怜巴巴地躺在刚才被人所放置的灰堆之中。好吧，埃勒里毫无幽默感地苦笑着，我们总算是找到了他们。说到这儿，他再次朝死者望了望。你失算了，你非常失算，先生。你像拿破仑似的，你打赢了每一仗，但是你输了最后一仗。 所有的线索已经全部呈现在你的眼前，真相就要揭晓，祝狩猎愉快。希腊棺材之谜，作者埃勒里·奎因，演播艾宝良，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节目。